控措施三个方面是进行了最新的细化调整。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一，农历10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扩散条件比较差，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冷空气光顾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京城又见蓝天白云的好天了。本周多弱冷空气的活动，以晴到多云的天为主，没有雨雪天气，空气干燥，请注意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0度。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静稳天气的影响，静地层风力较小，有逆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很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洗车指数方面，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洗车气象指数呢是1，还是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的。来，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到雾大的影响，目前有8条高速公路和2条环路处于封闭状态。封闭的是大广高速、京昆高速、京港澳高速、京台高速、京平高速、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的双向，还有这个京津高速、京沪高速，都是目前一直到这个北京市边界的这个出京方向封闭。另外，京首都环线高速北京界双向封闭，东六环六元桥至太和桥目前也是双向封闭。 走读北京大运河。作为一个老北京，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踏上寻访之旅，从白福泉老源头经这条水道的逐个节点，用脚步丈量北京大运河的踪迹，直至走到流入通州的通惠河，写就了《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长河上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北京段运河是如何流到了通州？今天《走读北京大运河》第二集为您讲述。第一道题就来了，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几大水系 ？A. 3大水系 B. 5大水系 C. 7大水系。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要带您走读北京大运河。哎，那么杨先生说的非常的风趣和生动啊，大家也特别的喜欢。今天呢，他会带我们去大运河上的，应该是接着上次了，在这个长河以及一直到这个什刹海这一段来走一走逛一逛。那么我们的第一道题就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几大水系，3大水系、5大水系还是7大水系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又到了岁末纪念币的发行季，央行10天之前刚刚发布了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公告。新中国成立以来第5张纪念钞，人民币发行70周年的纪念钞又要来了，将于11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预约。纪念钞的面额50元，发行量1亿2000万张。 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币发行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纪念金币1枚、银币2枚、纪念钞1张，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金币是5克的圆形金质纪念币，银币有15克和1公斤2种规格。喜欢唐卡艺术的朋友注意了，中国唐卡艺术精品展国内巡展北京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国际唐卡艺术节获奖作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著名的刺绣、堆绣、镶嵌工艺大师唐卡艺术作品集中亮相。这次展览的展品囊括了唐卡艺术、齐武刚巴、缅唐、钦孜，还有噶玛葛赤、缅萨等5大流派和其他的风格。展览当中您可以欣赏到60多幅风格各异、精美曼妙的唐卡艺术作品，观看5大派别画师作画，并进行零距离唐卡绘画体验。现场还设有传统工艺、纯天然矿物颜料成品、原石等等这些展览。展览会持续到12月2号。拍卖方面，北京湛然最近宣布，他们2017年的秋拍将于12月2号到4号举行，其中的预展时间是12月2号到3号。北京湛然2018年秋拍继续走真、精、新的路线，书画、杂项、玉器、佛教题材5个专场的650多件精品，既全方位勾勒了古今文化生活的轮廓，也展露出匠心与文脉的传承。伦勃朗的画要拍卖了，这次的特别之处在于画上有指纹。荷兰画家伦勃朗绘制的一幅画像定于12月5号在英国首都伦敦拍卖，因为画作底部2簇指纹可能是画家本人所留下来的，所以这幅油画的预估价是600万到800万英镑，约合5000多万至7000多万元人民币。这幅油画的名字叫《双手交叉的年轻男子头像习作祈祷中的基督》，大约1650年左右绘制而成。油画曾在法国卢浮宫接受技术检查和修复，在已经修复的模糊涂层上发现2个指纹，几乎可以肯定是伦勃朗本人的。专家说，指纹的发现证明这幅画是快速完成的，让人们得以洞见伦勃朗的娴熟技巧。目光转向巴西，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凯尔纳最近表示，巴西国家博物馆的重建工作关键在于筹措资金，重建可能于2021年或2022年展开。巴西国家博物馆在大火中失去了很多藏品，目前仍在进行清点工作。不过呢，他们还有很多藏品分散在其他的区域，比如无脊椎动物区、图书馆以及考古区，这些展品在大火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今年9月，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遭遇大火，馆藏的2000万件藏品中90%被焚毁。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带孩子坐飞机的朋友有福了，法国航空公司下属的朱恩航空公司把飞机上的一些座位设计成了坐卧两用，让孩子长途飞行期间能够舒适的休息和玩耍。朱恩航空在空客 A340 飞机直飞的长途航班上提供16个专供儿童使用的坐卧两用座位，33排到36排，每排中间相连的4个座位是这种特殊的座位，相邻2张座椅可以拼成床架，铺上床垫就变成了一张长105厘米、宽76厘米、能睡下2名儿童的儿童床。据报道，乘客可以提前55小时预订这种座位，为每个特殊座位额外支付20欧元，约合158元人民币的费用。相比旅行中的舒适，孩子们日常的健康家长更加关心。英国伦敦公共交通系统计划明年2月25号开始禁止出现垃圾食品广告，这项措施作为伦敦食物战略组成部分，旨在减少肥胖儿童的数量。根据禁令，伦敦整个公交网络包括地铁、公交车站和伦敦地上铁将禁止出现含糖饮料、巧克力和汉堡广告。此外，加盐坚果等欠健康的食物广告也禁止出现。不过快餐连锁店的沙拉等健康食品只要低脂、低盐、低糖，仍然可以在公交系统上做广告促销。伦敦是欧洲儿童肥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大约40%的10岁到11岁的儿童超重或者是肥胖。未来的旅行会是什么样呢？加拿大多伦多一家设计工作室推出了自动旅行客房设计，把自主驾驶汽车和无人机技术融入客房服务。自动旅行客房相当于一辆自主驾驶电动房车，带全景窗户、双人床、淋浴房和可开合的天窗。无人机可以随时送来客人需要的物品。 客人入住客房后可以用软件设置旅行路线，既可以直达目的地，也可以沿途停靠休息站。休息站类似传统酒店，配备了餐厅、游泳池、健身房等设施，还提供客房清理、维修和充电服务。自动旅行客房获得2018年重大创新大奖，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全球酒店管理行业的重大创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本周六也就是12月1号开始，北京将对国三排放标准的货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本市国三货车禁止进入五环内道路行驶。外地国三货车除保障本市生产生活的，其他车辆也全天禁止进入北京。近期准备去日本旅行的朋友请注意，中国联航今年12月即将开通第二条国际航线，由南苑机场起飞，经过山东烟台抵达日本静冈。这条航线的具体航班信息和优惠，以及官方活动信息和售票，以售票信息为准。考公务员的朋友请注意，2019年北京市公务员招考今天启动报名，报名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老年朋友请注意，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本市60岁到64岁老人可以持养老卡免费乘公交和逛公园了。2019年北京风景年票正式对外发售，统一售价100元。2019北京风景年票包含的52家景区多在京郊，房山景区是最多的，有17家，包括石花洞、东湖港、大峡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延庆区和密云区的景区都有8家，分别包括水关长城、世界葡萄博览园、八达岭古长城以及白龙潭、云蒙山森林公园等等。其他郊区的知名景区如戒台寺、十三陵长城、慕田峪长城、金海湖也在包含在年票的景区当中了。另外，朝阳区的水立方同样也在景区名单中，而年票的景区还包含了天津的盘山风景区和黄崖关长城。再为您介绍一部刚刚开播的电视剧，46集抗战剧《追风行动》昨晚在北京电视台影视剧频道开播。《追风行动》是导演张东东继《刀光枪影》《烈火刀影》之后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和张东东之前拍摄的一系列热播抗战剧相比，《追风行动》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聚焦了细菌战这个特殊的历史题材，同时配以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谍战环节，融入了乱世中别样的兄弟情和爱情。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 大家好，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进群。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金门脸子》这本书。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金门脸子是地区的俗称，指的就是北京的通州地区。由于通州在元明清几朝都是战略要冲，又属于北京的管辖，从南方进入北京都要从通州码头进京，所以俗称金门脸子。像刘少棠的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中也有作者个人经历的厚重痕迹，刻画了通州北运河畔的风土人情。金门脸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运河畔的榆林村，以我的传奇经历作为线索，从解放前后的艰难生活写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妙趣横生的情节，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父老乡亲的形象。小说中记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前夕的通州民俗，比如认干娘、男孩起女孩名、定娃娃亲，到京西妙峰山和京东鸭脊山上香、过年高跷会、小车会等等。有些习俗比如高跷会、小车会流传到了今天。运河流域的人情风物在刘少棠的笔下显得灵动鲜活，书中所记述的故事

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哎，像依依啊、田耕啊，还有新宽体盘等等，这样一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您啊。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京杭大运河中河运价值最高的是哪一段？江苏段、浙江段还是河北段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两张大运河北京段的图，您发送01和02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这两张图了。一张是大概的图，一张是更详细的图，您边听边看，可以更清楚明白的和我们一起来走读大运河。另外呢，我看到在这个周六的时候哈，勇往直前就说已经收到了这个精美的冰箱贴了哈。好，也是祝贺您，是应该是周五的节目当中获奖了。如果其他朋友还收到的话，也欢迎大家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快乐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边听边看边聊北京大运河河畔，真的是有数不尽的故事哈。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西直门内的太平湖，其实它是在西直门内和门外交界的地儿。太平湖呢，再往城里这个方向走呢，就是鼎鼎大名的积水潭了。 惠通祠过手敬纪念馆。 对，惠通祠完了之后就积水潭了。 嗯， 积水潭一听这个名字，那肯定是和运河有很深的渊源了，是吧？ 你点的太对了，你这句话就使我想起了呀，积水潭、后海、什刹海，这个呢，我们说起来啊，概括外三海。 外三海、 然后呢，我们大家就过了那平安大街，过去讲过平安大街，平安大街的北海，北海再往南，中海，再往南，南海，那叫内三海。外三海和内三海连起来，我说呀，这就是第二个昆明湖。昆明湖是北京人在西北方向，我说的是金水、玉水、生命之水。那么这个内三海和外三海啊，是我们北京的又一湖珍贵的水呀、太重要了，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好地方啊。 积水潭这儿它是以前就有水是吗？ 对了，这个北京的水，北京说起来说，北京曾经是水乡。北京的水曾经是很多的。即使是积水潭这个地方，当时呢那个水面啊比今天还要宽阔。当年的后海、什刹海都比今天啊要面积更大。自然的变化、人事的变迁，使这个水面啊渐渐的缩小了。现在说起来呢，有一些文献记录仍旧反映出了外三海曾经是啊更加波波荡荡，我这个词儿夸大来了，烟波浩渺的一个地方啊，真是 啊， 这个就是自然的变迁，没有办法。 而且刚才您说了，积水潭过来这边什刹海，这个银锭桥啊，这都有很多的故事哈。 对，这个地方太好玩了，说起来说不完，我简单的挑点说。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地方水啊，面积大，这话不可空说，有什么凭据啊？第一，我们现在走烟袋斜街，烟袋斜街路北啊有一个广福观。这个观呢有时候开放在烟袋斜街的里边，可是当年啊有诗歌写的什么呢，这个广福观啊它庙前边就是水波一片，现在这个广福观前边又有烤肉季，又有庆云楼，这都是建筑了，其实原来的水都到了广福观的庙前了，这是一。我再举个例子，就是鸭儿胡同里边有个广化寺。现在呢广化寺前边一大片房子，这个房子再往南才到了 那个后海的边上。 嗯， 1930年代、40年代，也就是60、70年前， 嗯， 张中行先生就在啊庙的旁边住。这俗话说，宁住庙左，不住庙右。 那这有什么说法？ 宁住庙前，不住庙后，这是俗语，北京过去的这个民俗规矩 啊。 张先生说，我不信这套，我就住在庙右，我住了好多年。 哎，为什么会有这个？ 哎，那就是一种俗说了 啊。 张先生啊，他写文章， 嗯， 他记广化寺， 嗯， 他的广化寺门前就是水，一片水，一片芦苇。然后呢有打鱼的船啊， 嗯， 在广化寺庙前停着， 嗯， 晒渔网。这说明什么呢？后海什刹海的北岸， 嗯， 曾经水啊一直到了这边 上。寺门口。 对。 哎呀， 范围比今天都到了 这里。那真是大 多 了。 大多了。 还能这个打鱼呢，嗯， 对了。这个后海的南边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叫柳荫街， 嗯，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 是 柳荫街那一带，柳荫街那一带呢，再往南边呢就是恭王府什么的， 嗯， 那一地带啊，也曾经是水波连连。 哦呦，那边也是水，啊， 这个我空说不行。当年这个翁同龢， 嗯， 清末的大臣，嗯，这个翁同龢呀，曾经在那个地方留下了好多日记。 嗯， 他干嘛呢？由他的部署啊， 嗯， 划着船就到了今天柳荫街这一带啊， 嗯， 是荷花一片。他还做过指示啊， 嗯， 要把这边啊原来有过的稻田呢要把它让出来，要扩大水面。 哦， 北京文史专家金寿申， 嗯， 曾经描写过呀，今天柳荫街那一带， 嗯， 那完全是一片田园风光。我这么举点例子啊，不可说其详啊，实际上是说，嗯，这个整个水面啊曾经比今天还要宽阔。 嗯， 历史变化没有办法，但是最近这个西城区提出来了，在海边上， 嗯， 要形成步道 啊，嗯， 要重建西海的湿地。 是是是，哎，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了，哎， 这都是很使人啊 对 高兴的事情，人们很期望的事情。 嗯 嗯，原来这个海边上有些什么饭店， 嗯， 有些建筑， 嗯， 都把路给断了。现在政府，我们西城区做了好事情，把那个饭店请出去，把这个一些违法的建筑也清出去，使大家沿着海边能够绕起来， 嗯， 走起来，这是老百姓特别高兴的事情。 嗯，而且我看您书里头也写，老舍先生笔下也曾经描写过这一带哈。 老舍跟这个外三海， 嗯， 和太平湖有深深的情缘，嗯，老舍他妈妈呀就是在太平湖的北边，他妈妈的家已经靠近了大钟寺的对面了，北三环了， 哦， 那是可见当时的太平湖的这个水波浩浩啊， 嗯， 还是挺广的， 嗯， 他妈妈就是这边的人。老舍后来呢小羊圈出生， 嗯， 那不就是积水潭边上太平湖边上了吗？ 嗯， 老舍好多作品中啊都提到过后海， 嗯， 积水潭， 嗯， 以至太平湖， 嗯， 他跟这个地方啊情意绵深呐， 嗯，还有这边的这个银锭桥 啊，银锭关山 是 啊，这是著名的呀，燕京八景之一 啊。 其实站在桥上，今天呢往西看，仍旧啊有一点啊依稀的旧景。 嗯， 为什么？后海沿岸垂柳依依，使劲的往西看，看到远山如黛。如果说当年的时候啊，这个景啊就会更好。为什么？现在建筑多了啊，建筑多了，这是我们发展又规划。 但是现在天好的时候， 哎， 还是能看见西山的。 所以这个来北京逛什刹海，必定去银锭桥。 嗯， 这是很值得。所以那儿车来车往，人来人往，那个 都走不动道了。 对对， 跟您说， 是 特别热闹， 还是值得去的。 嗯，好。 嗯，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重复一下。 走读北京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中河运价值最高的水道是哪一段呢？ A 江苏段， B 浙江段， C 河北段。 好，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继续带我们沿着北京大运河，我们边听边走，边看边聊。那么咱们第一次啊，请杨先生来讲这本书的时候就说到过，这本书的目录呢，要建议大家先看《我家就在岸上住》，这也是您自己在前言里头写到的哈。建议大家最先看一下这一篇《我家就在岸上住》，因为杨先生，您作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北京，从小就是在北京大运河的河边上长大的，今天咱们终于讲到了您童年少年时代生长的地方哈，来跟我们说说这是哪儿？您在这儿有些什么故事呢？ 哎呀，这是我亲爱的家乡，北京家乡。如果说到这一点呢，那就可以从万宁桥。万宁桥是大名儿，北京人啊，一般呢说它的小名后门桥。从后门桥说起。 现在可能更多人会知道后门桥这个。 我还是也很提倡万宁桥这个大名，就是俗名和雅名吧，希望它并存。 对， 这个皇上当年起这个名字都是有讲究有文化的。这个今天我们从地安门往北走，或者从鼓楼往南走，走到中间啊，都会注意这个白色的大桥，它就是万宁桥后门桥。这个桥啊太引人注意了，东西两边汉白玉的石桥栏，下边是绿波荡漾的流水。很多人呢要细看这个桥的东边桥的西边都有啊各有一对儿石雕的镇水兽，镇水兽啊刻的细致生动，四只镇水兽啊都是趴着头盯着下边流的水。如果说这个桥栏呢、您要关注的话，这个桥栏杆啊也太值得看了。我每次过这个万宁桥，我都在这儿停住，尽管是不知道多少次过这个地方了，我也要停住看一看这些石栏杆。这些栏杆啊不同，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一种呢是八九十年代以后重新补上去的，因为呢老桥栏啊有不少呢残缺了。 但总体来说这个汉白玉还是很结实的。 现在 几百年了还在 这儿，修的比较完整了，所以看起来呢挺好看的。主持人刚才说汉白玉挺结实的，那当然了，汉白玉多结实。可是我为什么停在这儿，驻足不去，久久观望，就是这个结实的汉白玉啊，那些老桥的栏杆啊，它呈现了一种什么状态呢？哎呀，这汉白玉里边啊还有石筋，这个筋脉啊，这个石筋的筋脉呢，有的是灰色的，有的甚至是黑色的。几百年来风吹日晒雨淋，特别这个气候变化，有时候这个雨中啊还含有酸，这个老桥啊就被这种自然的冲击啊变得斑斑驳驳， 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让你看着它呀特别感慨，你不由得呀要麻撒麻撒它。你麻撒它的时候，你就感到岁月从这里流过。这个老桥啊你可真不容易呀、这就是我在那里呀不忍离去的那种情愫。这个桥呢它再往东去，这当年呢就是民国的时候曾经叫过马尾巴沟，后来我们规范地名叫后门桥东河沿。 再后来整理地名又叫东部鸭桥胡同。 嗯， 杨良志的家呢，这是我父母1940年代购下来的，就在后门桥的东河岸。 嗯， 东边的河岸上。 嗯嗯，杨先生，那您在后门桥这儿住了多少年呀？ 我1945年生，我离开这儿的时候大概是1975年。 哇， 那么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里至少我人生最重要的儿童少年， 嗯， 青年， 嗯 啊，进入而立之年， 都在这里度过的 年华是在这里陪伴着我的老家，我的爸爸妈妈， 嗯， 在这里度过了30年。 所以这里应该 30年以后啊， 嗯， 我也断断续续的回去啊， 老宅子还在吗？ 老宅子是2000几年被拆掉了 啊。 那么所以这个老宅子应该说和我们杨家呀相伴了有半个多世纪呢， 嗯， 50多年呢。 您在那儿也住了那么多年，啊，应该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回忆， 难忘的回忆了， 啊。 我是河边长大的孩子，北京的大运河呀，给我的这个深深的滋养，所以我太爱北京的大运河了。 那您是不是水性特别好？ 那不过是一端小计呀， 啊。啊， 要说起当年的河边吧， 嗯， 今天我们到后门桥往东走。 嗯， 还是有河道了，啊，河道已经往前修了。 嗯， 但是1940年代、50年代那时候跟今天的河边啊不一样啊。 嗯， 那时候的河道啊是慢土坡，从我家门出来，隔上那么20-30步啊，就是河边了。 嗯， 河边呢，自然的土坡，土坡啊，水少的时候得有10多步，水漫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啊到了这个路沿上，到了这个河沿上了，就是慢慢荡荡的。 嗯， 那个 有没有发大水的时候？ 哎，这个首先是水少的时候，这个慢坡啊， 嗯， 都是草，今天叫野草 啊，哦， 野草鲜花是烂漫不断，那是随意的野蛮生长啊！我就记得这个整个河边上那个草啊，水好土肥，那个草长得可好了。 嗯， 那个鲜花呀，最有名的不用说，我脑子不记这个啊，那个指甲草啊，那个各种野菊花啊， 嗯， 喇叭花啊，狗尾巴草啊， 嗯， 特别是那个娇艳的美人蕉。 Oh, 就在那个河边上啊，骄傲地长着，漂亮着呢。 嗯， 野草野花啊形成的这个自然的斜坡的堤岸， 嗯， 和后来这些年钢筋水泥大石头， 嗯， 砌的齐齐整整的堤岸不一样。 嗯， 历史呢，它就这样发展过来了。我们今天呢，岸边上都铺好了整齐划一的绿茵茵的草地了， 嗯， 不复当年的野景了。其实呢，我们植物学家、环保专家可以研究一下，一定的野景自有其特色。嗯， 那么您家实际上就是住在 后门桥的东河，河的南岸。 嗯，您家实际上就住在后门桥到东部鸭桥之间是吧？ 这一段 啊， 宝贵的河道边上， 顺着您家这边再往下走，就到了 东部鸭桥。东部，我们如果站在后门桥上，你啊，伸出你的左胳膊，往前一摆， 嗯， 这个大概是45度， 嗯， 这个左臂你指的是东部鸭， 嗯， 这个东部鸭从地安门东大街流入了皇城， 嗯， 你伸出你的右臂。大概也是45度，前面指的是西鸭桥，这个西鸭桥水呢流进了北海，所以呢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妙笔啊，鬼斧神工啊，也还有啊这个水的自然的流动， 嗯， 水往低处流，它这个自然的水道就在什刹海这个地方，后门桥啊，这是作为一个点，它的东边就指向了东部鸭，西边 就指向了西亚，这个水流啊，千转百回。 所以顺着您家这个后门桥，再往下走就到了东不压桥。 东不压桥了。 这两座桥其实也挺有意思，这有两座，一个是压，一个是不压，是吧？ 都说起来都是有意思。东不压桥，西压桥。 哎，为什么东不压，西就压着了呢？ 那么东不压桥呢，它是已经流到了原来的老皇城。这个皇城呢，不是老的那个北京城，皇上他有好几套，一套一套的院子，这是啊，他又一套院子，这个叫皇城圈。那么皇城圈的北边呢，就是在地安门这条线上。地安门这条线往东去就是东皇城，往西去呢是那个西皇城。现在这个水啊流到了东皇城这儿啊，它有个桥，就没有被皇城桥啊压住，叫东不压，不压桥，没被皇城压住， 所以叫东不压。 东不压。那么北海后门那儿呢，还有一个桥，也是向皇城里边流，那点呢就压住了，所以呢那边叫西压桥，这边呢叫东不压桥，不压和压，就是因为啊皇城的缘故， 就是他这城墙到底压没压着这桥。 皇城跟桥这两者当时起名字呢起得准确，东不压，西压。今天呢因为皇城没有了，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的描述使我们听众啊能够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不压，那个为什么叫压，这个也很有意思。 杨先生带着我们一路沿着运河走来，那么为什么在北京城内原本应该是运河流过的地方，有的今天却不见踪迹了呢？北京大运河是怎样流向了通州呢？稍后我们继续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最近世界知名游戏人物超级马里奥的形象原型马里奥塞加尔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马里奥为什么会以他为原型？他和任天堂有什么渊源？任天堂是如何从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公司成为目前游戏三巨头之一的？把创意当作公司资本的任天堂是如何让创意在几十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直创新的他面对手机和平板的威胁为什么选择坚守阵地？一家文化创意企业应该如何生存？2018年全球50大发明刚刚公布，任天堂的一款野心之作竟然入选。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游研社的刘海和城市文化范儿编辑刘晶和您一同畅谈脑洞大开的任天堂。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就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黄燕。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一，农历10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走读北京大运河。今天的中国东部已是世界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便像苏州这样的现代化城市，仍然有一半的货运量是通过运河水网完成的。京杭大运河江苏苏州段每天有超过6000艘船只从苏州城边的大运河通过，这个古老的工程仍然维系着现代都市的运转，而且不可或缺。和其他省份部分河道淤塞、停用等情况不同，元朝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保存基本完好，还在发挥作用。江苏段全长683公里，是京杭大运河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南运河和苏北运河。苏南运河是大宗建材等物资的主要运输通道，苏北运河则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如今每年货运量已经接近1.2亿吨，其中煤炭运量达到7300万吨。苏北运河与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段输水河道基本重合。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江苏段是京杭大运河航运价值最高的水道。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通惠河在古代最主要的作用是运输什么物品呢？ A 丝绸， B 粮食，C 茶叶。 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的反馈啊。那么 Zero 说了，今天听节目竟然听到有听众反馈收到奖品，还以为我们就是说一说，我们是真的发奖，而且我们还带听众们参加活动，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秋子说了，听专家绘声绘色的讲大运河在古城京城流经途中的风景，除了想象之外还有感慨和叹息啊。那么还好呢，最近几年逐渐它是掀开了盖板，重露大运河水系的峥嵘了。另外刘海平说了，听杨先生讲什刹海，积水潭也是我青少年成长中非常熟悉的地方，那个时候经常在银锭桥上远望西山，在什刹海边轻松的漫步啊。小杰说，哎呀，真没想到40年后在城市文化范儿节目里头竟然听到杨老师的声音，激动心情无以言表。杨老师呢抑扬顿挫的声调，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对北京运河声情并茂的解读，使我感到身临其境，恳请主持人转达我对杨老师的敬意，佩服他走读运河的敬业精神。没问题，一定向您向杨老师转达您的这个敬意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 我们继续邀请出《走读北京大运河》一书的作者、北京出版集团编审、北京文史馆馆员杨良志先生，带我们边听边走边聊北京大运河。那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啊，上次还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玉河沿岸， 嗯， 当时说他们看现在有几十米的这个京杭大运河的仿青铜雕塑的长卷，是吧？ 对，听众朋友如果逛逛北京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地安门， 嗯， 地安门它实际上是平安大街的一个中心点， 嗯， 在地安门往东就是地安门东大街，地安门东大街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东部鸭桥，东部鸭桥这里呢有遗迹， 嗯， 2000几年就是这个新的世纪之初的时候做过考古发掘，把东部鸭桥的这个遗迹啊从深深的土里挖出来了， 嗯，东部鸭桥的基址现在能看见， 对，那个还是很好看的， 在您书里还有图片呢， 这个深深的地下， 嗯， 长长的大条石，远远的地方有那个桥的旋动，其实东部鸭桥的北边那个东侧呀， 嗯， 还有一个重要的小节点叫玉河庵， 嗯， 这是当年运河上啊，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小庙吧。玉河庵呢，现在有碑， 嗯， 有殿，大概也有一些陈列， 有建筑群在这儿。我看， 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更重要的是看，原来这个东部鸭桥的遗址， 嗯， 还有呢，这个桥前边立着一个北京大运河的流经此处的一个纪念的一个题石碑。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再往前走，您就跨过了老的皇城， 就进皇城， 进入皇城里边了。现在没有皇城， 嗯， 但是在东部鸭桥过地安门东大街的时候， 嗯， 您脑子里想着，我再往前一步， 嗯， 我就进入皇城里边了。 嗯， 现在呢，这个玉河的修复啊，前几年的一个阶段就是把我们家从后门桥到东部鸭桥这段啊修复了。 嗯， 它又有第二阶段，就把东部鸭桥进皇城以后这一段又修复了。那么东部鸭桥往里走，就往南走，有一个桥叫东板桥。 嗯， 东板桥这个地方呢也修了一个很漂亮的，甚至可以说很豪华的新桥，它再往南呢就通向了东板桥胡同。东板桥水呢就由往南流， 嗯， 改了水向了，就开始向东流了。 哦， 向东流呢就形成了一道河，河道过去叫做北河沿。主持人刚才说的，它有一个长长的雕塑， 是 啊， 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嗯，对，那个朋友他显然呢是到那个地方看过了。 对， 这个说是铜塑吧， 嗯，叫运河图哈， 运河图几十米长， 嗯， 分成了好几个段落， 嗯， 断断续续连起来，就在这个玉河呀， 嗯， 进入皇城以后，这个线叫北河沿的河的南岸上，运河图公开的， 公开的， 这个河边上做的很好的台阶木塑的地板。这个图呢，大概是从我们的白福泉经过颐和园，到了积水潭，一直啊到咱们通州， 嗯， 然后到这个往南去啊，一直到杭州，这么一个大运河的整个图。这个所谓的铜塑啊，还是雄心很大。 嗯，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大运河从头一直到尾， 嗯，展现出来了， 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嗯，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琢磨一下这个整个运河一线的情景吧。 不过说实话，听到这儿啊，嗯，我有点晕。 嗯，是是，嗯， 因为啊，咱们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大运河从北往南这流的这一股啊， 嗯嗯， 咱们一直追踪的， 是是 啊，白福泉到翁山泊，然后在这儿流出来， 嗯， 怎么刚才说着说着又有从西往东流的一股呢？ 嗯，嗯，对， 您得给我们捋一捋。 这个捋起来啊，很烧脑 啊， 哦！我现在呢，先凭空这么说， 嗯， 大家呢跟着我绕，绕晕了呢，算， 啊，这个 您说笑了。 我尽力啊，咱们试着来。其实啊，这个北京的水系啊是个复杂的事儿。 嗯， 北京的水系啊，它是大自然的水流。 嗯， 人工又加以啊干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呀，啊串串连连、枝枝脉脉的一个水网。说北京啊曾经是个水乡，我们几乎不可想象。其实原来北京啊，荡荡漾漾，东西南北。处处有流水，所以呢，在北京的从北，刚才咱们如果说白富泉、玉泉山、昆明湖，从北往西，永定河，往南就更别说往东了，是吧？水本往东南流嘛，就整个的支撑一个大的水网，其细啊，就好像我们人的这个主动脉到毛细血管。不可数其详。 嗯， 那么我仍旧是回过来啊，给大家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流向，主要的流向。 嗯， 比如说我流到了长河， 嗯， 流到了高梁桥， 嗯嗯， 到了西直门， 嗯， 这一段，这一段呢，简单说呀，它往东流，这就是进入我们积水潭了。 嗯， 积水潭内三海外三海，这是我们一个大水泡子，这是一个宝贝。其实呢，注意啊。它往内三海流的时候，这时候就分叉了，它就是往东一叉，往东往南一叉， 嗯， 直接的由内三海向南流就有一叉。如果往上倒呢，在西直门的时候，它往东流进了积水潭了，在西直门啊，还有往南流呢， 嗯， 西直门那个地方往南流就是我们的这个。北京老城的护城河的往南流的方向，西直门、阜成门，一直到了西南角楼，那都有护城河，所以在西直门那的时候呢，也有往南流的， 就到广安门什么那边， 那个又是另外一块了，又另外一块，所以这个我也接着说，后来呢，明万历的时候啊，给北京城戴个帽。 嗯， 其实呢，万历的时候也不是想戴帽，就是建了外城，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北京的那个帽子城，是哪儿呢？西边的广安门，东边的广渠门， 嗯， 西边的右安门， 嗯， 东边的左安门，帽起来就是我们永定门， 嗯， 这是北京那个帽。 就是等于我们说秃子型， 对了， 来那外城。 本来呢，万历那时候他的本心啊，是北京再套一环，不是圆环， 嗯、 是那个方城， 方的， 想再套一个方城，但是后来财力物力都不够，国家又不安定，力量不够了，所以最后呢，就是主持人说有一个秃子型，弄了一个帽，是这样。 嗯、 那么广安门、广渠门、永定门外。不是也有河吗？ 是啊， 所以呢，这个由西直门向南流，流到了西南角楼，它还有水啊，接着往外城， 嗯， 往广安门那线流。广安门那线的水流呢，也不光是西直门这条水了， 嗯， 就还有西边永定河那边来的水。也往这边流，所以北京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呀， 水网，真的是水网， 自然的妙笔和人工的巧思合起来的一个水网。 嗯， 这个水网呢，我们就要结合着这个地图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你看从东部鸭桥流往南往东北河沿， 嗯， 这条流啊又往南拐， 嗯， 就是现在北河沿南河沿， 嗯， 一直就流到了北京饭店。我们现在有一个景区叫昌浦河。 哦， 哎， 所以说您看，像比如说什么北河沿、南河沿、现在可能如果乍一听大家不能理解，但是您这么一说呀、就知道，哎，人家原来是有河在那儿，可不是南河沿、北河沿。 对，现在呢，你还是啊感到空荡荡的。 啊、嗯， 为什么？ 河到哪儿去了？ 就到了东板桥前面的那个北河沿，就刚才主持人讲有雕塑的那个地方。 嗯， 它到了它的东头，东头有一个景观。东皇城遗址公园， 嗯， 这个地方就宽街， 嗯， 这个北京的听众啊，如果有些立体感觉，会宽街那个地方 有一个东皇城遗址公园，立着大红墙。 嗯， 再往南呢，就是一片啊绿化带，种的树、种的草、种的花可漂亮了。 嗯， 这个绿化带呢，一直向南走，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北京饭店那边了。北京饭店的西侧。 嗯， 再往前走，长安大街，再往前走，我们大家想一个地名，正义路。 哦， 正义路再往前走。就到了城墙了，这城墙今天又没有了。 嗯， 但是这一线啊都是原来的河道。 哦， 但是我为什么刚才说的时候挺费力呢？ 嗯， 因为这个地方啊没有水。水在哪儿呢？水在地下呢，用北京的过去的称呼来讲是盖板河，它给盖上了。 哦 啊， 那现在还有 底下有水， 还有暗河是吧？ 有暗河，甚至有计划呢，想到现在把那个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这个地， 嗯， 再掀出来，把河再亮出来， 变成明河， 哎，这个恢复这个水系的景观， 那 说起来呢也不容易， 太美了， 哎，美，那就是等着我们期望着吧，啊，这个水系啊，这只是讲了东边这块， 嗯， 回过来说西边呢， 嗯， 你看，我刚才说往北海，那不是内三海吗？ 嗯。嗯， 其实从北海流的那条水啊进了故宫了。 嗯， 故宫里边大家知道有内金水河。 嗯， 天安门前边外金水河。 嗯， 内外金水河那水哪来的呀？就是从内三海，北海、中海、南海。 嗯， 然后它有水流进了故宫的筒子河，就是紫禁城的筒子河。筒子河底下有细微的盘绕起来的水系，最后呢由内金水河到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由外金水河再往东流， 嗯， 就是我们大家今天都常常可以去看的昌蒲河， 就在这儿汇集到一块儿。 昌蒲河这个地方由南来的北河沿、南河沿的盖板河的水， 嗯， 和西边来的昌蒲河的水， 嗯， 在地下暗暗的握手言欢，然后向南， 嗯， 向南流的就是正义路。 哦，那流过了正义路之后呢？ 流过正义路之后，就到了前三门大街， 嗯， 那一条线，前三门大街下边仍旧有河。 哦， 到了前三门大街，也就是原来的崇文门外那条护城河的线上， 嗯， 转向来向东流， 嗯， 流到哪儿呢？流到我们现在啊明皇城遗址公园，就是北京站。 嗯， 嗯 啊，那不有一段老城吗？ 嗯， 明皇城遗址公园那个地面有一个建筑，就是东南角楼。 哎，对，哎， 东南角楼现在也是一个修复好的古建， 对， 同样可以去参观的。东南角楼往东看，就是我们北京大运河又露出来的一块水段了，这又露出面来了。有长长的路啊， 嗯， 曾经是被埋在地下的，不得见天日，所以东南角楼去看，一定要看看重新露面的大运河。 嗯，这一段叫什么名字？ 城里这段啊，比如说叫御河。这个御呢，原来啊就是皇上那个御驾亲征的御。 嗯，哦， 现在呢这个谐音呢过去也有过，叫玉泉山那个御， 白玉的 御，哎，就是御河。 嗯， 等出了东南角楼那一段， 嗯， 其实原来东南角楼的东边楼下有一座老桥，叫大通桥。现在大通桥啊没有了。从大通桥开始一路向东，这就是皇上起的名字通惠河。 杨先生这样从昆明湖啊帮着我们这个顺流而下捋到了这个通惠河，真的是如果这些水系哈，全部都打通，您说的这个暗河都转明河，盖板翻开， 那是可以其实从通州划着船一直划到昆明湖的是吧，可以 你有一个美好的期望 说起来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您刚才一捋我们也算是大致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大运河在北京城里这一段它不是某一条某一支河流，其实是有好几支汇在一起的、网状的连成了这样 血脉一样， 是，所以呢大家其实最好是跟着我们的地图边听讲边看图，可能感觉会更具体一些下一次杨先生要给我们讲的就是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这一段了，包括这个通惠河这一段哈。那么悠悠运河蜿蜒京城，款款河水步履安详，大运河上还留下了哪些北京城的文化记忆呢？通州的运河留下了哪些故事？走读北京大运河，下次我们请杨先生接着来跟我们说好吗？ 谢谢听众朋友。说起水系的这个转化吧，挺麻烦的，大家费脑筋啊。 但是您这么一说，反正我是基本上听明白了，也希望大家如果能对着图看，可能就更加明白了。再一次感谢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走读北京大运河，通州段是中国大运河最北方的河段，通惠河的端点段落，始建于公元十三世纪末，也就是元代初期，西起永通桥，东至通州北关闸，汇入北运河，长约五公里。通惠河是元朝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手凿的运河，三十年修成，总长164华里，每十里一闸，蓄水通州，共置闸24座，置桥156座，忽必烈皇帝赐名通惠河。通惠河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运粮河，为北京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白福泉引水渠遭到破坏而停用，明代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年间都重修了通惠河。明清时期，通惠河运粮十分困难，因水量不足，运粮船不能直达京城，要分段地运。因北京地势比通州高，为了蓄水行舟，通惠河设5处闸门，东便门外大通桥为头闸，庆丰闸为2闸，高碑店为3闸，花园为4闸，普济为5闸。粮船只能在闸与闸之间行舟，粮船到闸口不能过闸，每至闸门都要人工搬运粮食，先后由人工搬运5次才能抵京。后来由于海运和铁路的发展，光绪26年通惠河停止漕运，这条前后使用了600多年的运粮河完成了南粮北运的历史使命。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B， 通惠河最主要的作用是运粮食，您答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最近世界知名游戏人物超级马里奥的形象原型马里奥·塞加尔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84岁。马里奥为什么会以他为原型？他和任天堂有什么渊源？任天堂是如何从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公司成为目前游戏三巨头之一的？把创意当作公司资本的任天堂是如何让创意在几十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直创新的他面对手机和平板的威胁为什么选择坚守阵地？一家文化创意企业应该如何生存？2018年全球50大发明刚刚公布，任天堂的一款野心之作竟然入选。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游研社的刘海和城市文化范儿编辑刘晶和您一同畅谈脑洞大开的任天堂。 这一到冬天啊，我就特别喜欢吃涮羊肉，泛着滚花的清汤锅里面涮个5下，再蘸点香油的芝麻酱，一嘴包下去，哇，那鲜味从嘴里一直美到心里呀！ 瞧你开心的啊，咱北京人过冬啊，这口羊肉锅子还是真不能少。 谁说不是呢？满大街的羊肉汤馆，想吃顿正宗的涮羊肉，少说也得大几百块钱，要是放开了吃，那就得奔千把块钱了。 其实这个季节啊，不只是涮羊肉鲜美好吃，海参的营养也特别适。 适合秋冬进补、 哦、 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更适合全家老少吃，而且还不用担心啊珠圆玉润贴标的尴尬。 哎呀， 关键是想购的年末感恩10块钱吃野生海参的花费啊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嗯、 尽管吃，放开了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是的，您没听错，想购年末感恩原价1999元一盒的地中海野生海参，直供价799元。而本档活动当中，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两盒送一盒，划算的每盒只要532块钱，每根野生海参只要10块钱。赶紧来记一下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算一算，一顿涮羊肉就能订购一盒的野生海参，这可不是一盒巧克力、一包薯条这么简单的。 嗯， 一盒200克，40-50头的淡干海参，一泡一发，能得到好几斤的海参食材。 对， 隔2天吃一根的话，能够吃上3个多月的时间，3盒就是10个月的量，划算到每个月才150块钱，这可比吃羊肉涮火锅来的实在。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